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好，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和平里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啊，马金辉主任，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老年人防跌倒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欢迎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老年人防跌倒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只要家里面有老年人的情况下，一般我们都是特别特别害怕这个老年人跌倒的啊。那首先您先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老年人跌倒它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呢？ 老年人跌倒啊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 嗯， 也是咱们现在广大的个老年人和家属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 跌倒呢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但是老年人比较多见，而且在老年人中可能引起的危害会更大一些。嗯，这个跌倒呢它通常呢女性会多于男性，就在老年人中啊，老年的女性可能会多于男性，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老年女性啊她这个平时活动会少一些，记忆力差，平衡也受损，认知能力呢也相对受损的因素比老年男性要严重一些。跌倒的原因呢其实有很多，跌倒的原因咱们跟整个下肢活动相关的这些都会引起跌倒。那首先呢它平衡差，那可能是膝关节不稳呢，下肢活动能力差呀，啊这个可能容易引起跌倒，也有可能是因为肌力减退，嗯，也是另外一个老年综合症了，叫肌少症，肌力减退，肌肉的力量减退，这种也会引起跌倒的。还有你像下肢的这种神经反射，比如说一些脑血管疾病引起的后遗症，比如说糖尿病引起的下肢的神经病变，你比如说那个还有下肢的血管的问题，下肢动脉的供血不足，下肢动脉的狭窄，这些都会引起跌倒。还有一些原因，包括环境因素，老年人这个家里呢这个屋子里比较东西摆放比较乱，被东西绊了，或者地面不光滑，或者地面光滑，地面太滑了，地面不平整啊，这个环境的因素，或者这个室内这个光线比较差，老年人本身这个视力是吧， 嗯， 这个视力是减退的，可能看不清。还有一个老年人穿的这个鞋子不合适了，嗯，裤子过长，这些其实真的都要考虑到。可能你在年轻人中看你感觉穿个拖鞋呀，穿个大肥裤都没什么事儿，但对老年人来说这个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也都是引起他跌倒的一个原因。 是。那所以说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老年人的话，我们是特别注意这一点的，就特别害怕这个老年人跌倒啊。那刚才您也说了好多这个老年人跌倒的一些原因，那下面呢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那我们该如何预防跌倒呢？ 其实这个预防跌倒也就是得从它引起跌倒的原因说起，对吧？刚才说的那个第一点呢就是一个环境的因素，其实咱们这个老年人这个所在的家里，咱们通常建议要有个适老化的改造。 嗯， 适老化的改造，你比如说家里这个每个屋到另一个屋之间有没有台阶，这个台阶其实是老年人可能平时你感觉不到，白天也感觉不到，但是在晚上或者起夜的时候对老年人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这个台阶，或者是像卫生间， 嗯， 卫生间的地面是不是有水，是不是滑啊？卫生间也没有水，然后有老年人的家里啊，这个卫生间这个马桶旁边一定要有扶手， 哦， 有个扶手，老年人这下肢肌力差，咱们这个从座位到站位很轻松就站起来， 嗯， 老年人可能需要一个搭一把手啊，有个扶手他站起来，否则他下肢这个腿一软，可能就从马桶上滑下来。咱们遇到过很多，我们病房也收到过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滑滑倒了那就是骨折了啊，所以这些要注意，要有，或者哪怕你说没有一个正规的扶手，你有个小桌子，当然是要承重的啊， 嗯， 你把着能站起来，当然最好的条件是有人陪着，这种是最好了。你比如穿的拖鞋，啊， 嗯， 要给老年人准备一双防滑的拖鞋，摩擦力很大的，他可能走到地板上感觉那个都粘地板那种啊，真的，防滑的拖鞋这个很重要。拖鞋或者是干脆家里有的就穿那种便鞋，那晚上上厕所你还很难说再提上一个便鞋，多数还是拖鞋防滑的。然后晚上尽量的家里要准备一个小夜灯，因为在老年人在夜里，就是咱们这个统计啊，老年人在夜里跌倒的这个风险明显的高于白天。还有一个老年人在夜里，因为他处于大脑处于不是特别清醒的状态，夜里起夜本来就迷迷糊糊的，是吧？你在环境差一些，灯光也不清楚，比较昏暗。还有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他多数老年人有很多慢性病，是不是吃很多药物啊？那这些药物特别有一些镇静的药物，催眠的药物，这些药物本来就会引起患者这个老年人这个平衡能力差，好，平衡功能差，再加上晚上，这是特别容易跌倒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关于家居环境，这个注意方面。第二个呢，就是防跌倒，老年人这个有慢性病的话，有这个骨质疏松啊，膝关节不稳呐，或者是有这个肌少症啊，有这个慢性病，或者有下肢动脉的血管的中央硬化狭窄啊，或者有那个脑血管后遗症的话，大家还都是比较注意的。脑血管后遗症本身就是走路不稳，这些可能大家已经非常注意不让跌倒了。那这些病要积极的治疗啊。那前面提到的骨质疏松啊，这个骨关节病啊，这些可能要适当的运动，补充维生素 D 啊，补钙，适当的晒太阳。这个晒太阳非常重要。晒太阳非常重要，你像咱们现在这个秋天吧，这今天阳光也挺好的，在外面起码要晒个半个小时啊，这个皮肤有很多皮肤是裸露的，这个促进维生素 D 这个吸收，维生素 D 吸收之后才能让你这个钙吸收，是吧？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到这个饮食上了，就是咱们老年人要注意蛋白质，注意蛋白质的补充啊，蛋白质补充是增加下肢肌肉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肌少症的，补充足够的蛋白。你像在老年人中，一天这个蛋白的补充要在，1到1.5克每千克体重，每千克体重，你像女性，老年女性的话，基本上要是60公斤的话，差不多一天要60到90公斤这样，1两2两这样，1、2两肉，1、2两的蛋白， 1、2两的蛋白质， 1、2两的蛋白质，对吧？然后这些那个刚才说的脑血管病呢，下肢动脉闭塞，下肢动脉狭窄，这些呢要积极的治疗啊，专门的是血管科呀，是心脑血管科呀，这个要专业的治疗，要做一个心脑血管的二级预防，或者是积极的做支架，这样是一个针对一个专科疾病的情况的治疗了。总的来说呢，因为跌倒属于一个老年综合征，所以它这个预防呢肯定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来干预，来预防，来积极的把想到的提前做到啊。还有像这老年人刚才说是居家环境，像外出的话，咱们一般建议，如果这个老年人在逐渐衰老的过程中外出的话，最好有人陪伴，最好有人陪伴，包括这个老年人视力、听力、反应力减退，在过马路啊，在不熟悉的环境肯定是更有问题了。即使是熟悉的环境中，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是吧？有些意外的问题出现，所以最好是有人来陪伴。如果没有人陪伴呢，最好别到那个人口特别 密集的地方，对，相对人少的地方，你像院子里下楼遛个弯儿啊， 对 啊，觉得这个他的能力范围允许范围之内，这样是可以的。否则你要去个商场啊、超市啊，他这个整体的能力下降之后啊，他可能平时很熟悉的超市，他能走出来，他会突然的可能出现这个，辨别不了方向了，对方向的认知感错位了，他越着急，可能越发现不了。这时候老年人在着急的情况下，他这个腿脚自然就不利索了，这是就都是相关的， 嗯， 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对，这些方面， 那就是等于说是咱们这个预防一定要做好这个预防措施哈。要是在家里边的时候，要把这个家居环境尽量的，尤其是在马桶旁边多放一些扶手啊，放一个扶手或者哪怕放一个可以支撑的东西啊。 对。 然后还要注意，就是啊，像外出的时候也尽量的是有人陪伴。 嗯。 说如果是自己老年人单独的话呢，就少去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啊。 嗯、对，还有一个薛老师就是。 嗯 你像有些老年人本来已经腿脚不稳了哈，自己感觉到行动不便了，感觉这个腿没劲儿啊，膝关节感觉有的时候发酸呐、啊，自己都能感觉到膝无力，这种情况下，其实助步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哦。 助步器现在市面上助步器很多的，有那种三条腿的、四条腿的、一条腿的哈。 对， 这种助步器呢，有的老年人可能出于这种。早老就是不是特别老的老年人啊，觉得这个面子问题，好像助步器显得就是年纪大了老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顾虑的必要。 嗯， 安全是第一位的，助步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是可以随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给你搭一把手的一个这样一个帮助你的一个是吧？ 对， 一个器械。身边即使没有人的时候，就是撑一把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防止跌倒。 嗯， 对吧？ 是的。 对，这个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所以，需要的话随时对随时可以买，我觉得这种对对随时买一下，这个随时搭一把，你不像因为人在倒的时候，第一想的一定是伸出手去扶的， 对， 你有那个这样一个助步器的话，扶一下的话很借力的， 很方便， 很方便， 是的，是的，所以说咱们这个老年人预防跌倒，这预防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别等着他已经摔倒了，咱们再去想办法，尽量的就不要跌倒啊。 对，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老年人就不小心或者哎出现了意外，就真的是跌倒了哈，咱们这个起身是应该也有讲究的吧？不能说立刻就起来吧？ 对， 嗯。 这个我记得我们科曾经在那个新华大健康上做过一期节目，我们护士长当时做了一个演示，就关于跌倒后怎样起身的问题。因为跌倒之后这个损伤的程度咱们当时是没法判定的。所以第一，一定要老年人跌倒之后一定要先判断自己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判断一下啊我是不是清楚，然后感受一下。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各种听觉、视觉啊，我的语言能力还都在，对吧？然后再试着动动手，动动脚，脚趾头，然后腿、小腿、大腿，动动，先小步、小范围的挪动挪动，挪动，然后抬起手看看疼不疼，哪个部位疼，哪个部位不能动了，然后腿试着动一动，胳膊腿都试着动一动，发现能动，不疼。这时候再试着去动一动你的躯干部位，因为其实人体最怕的是这个脊柱的受伤，对吧？ 所以 有没有对，有没有颈椎的损伤、腰椎的损伤？ 对， 有没有颈椎的损伤引起的这种瘫痪，或者下肢的不能躯体的下肢的不能动？这些一定要逐渐去活动，逐渐去活动，发现自己哪块不能动的话，如果全都完全不能动的话，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呼喊第三者，家里人或者是旁边的人谁来帮忙。如果你试着我能说话，我也试着能动，好像动了还不疼，那试着先平移一下身子，身体先平移一下，平移发现还没事儿。如果这时候不能平移的话，咱们一步一步说，如果不能平移，发现躯体不能动的话，呼喊人还不能立刻来的时候，一定身边有什么毯子呀，你像这椅子什么这个扇的这个垫子呀，单子呀，要盖在身上保暖。要是在这种特别是季节，秋冬季节啊，一定要先盖上保暖，然后再去想办法，再想办法呼叫别人。如果自己能动的话，翻身慢慢翻过来，可以先翻过身来，侧身，然后跪在地上， 试试看旁边有没有可以支撑的，支撑的那个桌子或者椅子或者床边扶着，试着能不能扶着站起来走到电话旁边去打个电话。 嗯 啊，如果能这样做的话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话躺在原处不动的话要注意保暖。 嗯 啊，如果哪个部位疼痛的话尽量不要强动。 嗯， 不要说我非得要起来， 嗯， 我非得要去打这个电话，对，不要硬动。 对， 不要硬动。然后那个所以咱们又这又涉及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老年人要是自己在家的话， 嗯， 一定要定期的打个电话问一下， 嗯 啊，问一下关注一下怎么一个情况。 嗯嗯，反正就是跌倒之后千万不要着急，就是有的老年人可能一倒了啊，然后他就很着急，就自己非要强撑着起来。其实咱们跌倒之后，老年朋友们应该是先保持一个镇静，然后先慢慢的啊，一点一点的来。如果是自己动不了，要呼唤这个旁边的人去帮助一下，别自己非得啊，我非得就得起来或者怎么样哈。那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话题，就是跌倒之后咱们要怎么样如何起身。那他这个跌倒以后，肯定对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啊，包括心理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吧，马主任。 其实咱们那个老年人跌倒啊，可能很多人老年人都有这个，就是曾经在过去有跌倒过啊，这个历史。多数时候可能没事儿，但是老年人真的他这个骨头啊，跟小孩是完全不一样的，骨质脆弱、骨质疏松是特别容易发生骨折的。所以这也是老年人有过跌倒的历史之后呢，他往往就不敢再单独出去走啊，会害怕呀。原来敢去那个附近公园遛个弯，现在也不敢去啊，害怕跌倒，也害怕骨折啊。所以在心理上呢，就有这种叫心理损伤。对再次跌倒产生恐惧，跌倒呢造成这个丧失信心，不敢活动。越不敢活动呢，可能身体越容易衰弱，从而导致更容易跌倒。其实这样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你这样越不敢动，越衰弱，越害怕跌倒，越不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下来的结果，肯定是最后不敢活动，不敢活动。那坐床，坐在椅子上，最后卧床不起。所以这种心理创伤啊，也要积极的鼓励他。虽然倒过。但是咱们把倒的这个因素分析好，是环境的因素啊，还是我穿的鞋袜啊，裤子不合适啊，还是说当时的确我这个下肢有问题呀、还是要积极的去干预这些问题，然后治疗这些可能存在的因素，把这些因素去除掉，然后该锻炼还是要锻炼。因为如果老年人很多疾病都跟不锻炼完全不活动有关系，完全不锻炼的话，那衰弱就来了。 对， 很快就会卧床的。 对，所以说跌倒以后，咱们那个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子女啊，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跌倒的原因，然后鼓励老年人呢，就是不要有这个心理障碍哈，他还是应该等这个身体恢复以后，还应该积极的去锻炼，防止自己的这种衰老，这样防止这种恶性循环的发生， 对 吧？对， 我对有那个。像我们有一些患者哈，我会跟他聊，就是根据不同的状况做不同的锻炼。你譬如说你这个下肢骨折的时候，你在床上，那你就做上肢运动，是吧？ 是， 上肢都是可以运动的。 对， 那个我们的手指啊，我们的腕关节呀、肘关节、肩关节呀、甚至我们的扩胸运动。 对， 像我们那个有一些脑梗塞卧床的患者，那都可以用扣，就是一些小按摩锤敲打一些肌肉。所以一定是什么环境下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你左手不能动，你右手还能带着它动， 右手的运动，对 对, 对，一定要积极的运动，一定要动起来， 对 对， 就主要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心态，不能说我这摔了这一次，我以后再也不动了，那这样岂不是就是越来越这个衰弱哈？那刚才我们也聊了好多，怎么样这个跌倒的一些成因啊，包括我们要最重要的这个预防，还有一些小的措施，就比如说在跌倒之后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哈？最后又说了一些咱们心理上的一些，应该是鼓励呀、或者说应该我们积极还是保持这个积极向上这种心态哈。那最后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咱们 老年人跌倒之后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呢？ 老年人跌倒之后呢，这个治疗主要是还针对相关的疾病，相关的疾病和对症处理。相关的疾病呢，你比如说你有骨质疏松跌倒，或者是因为肌少症跌倒，那你就分别去治疗这个骨质疏松和肌少症。跌倒之后引起软组织的损伤呢，那你就要对这个软组织损伤对症处理。引起骨折呢，那你要对这个骨折对症处理，是吧？ 是。 一般的外伤呢，可能简单的包扎处理呀，是吧？有皮肤破损的缝线呢，是一般的处理。那骨折就可能需要骨科判断一下能不能进行手术，能不能恢复它正常的一个功能状态，或者是即使恢复不了功能状态的话，能不能止痛。这是一个咱们说的这个治疗相关疾病和这样一个对症处理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这个在这个骨跌倒之后啊，在这个治疗之后，给予相关疾病对症处理之后，进行下一次或者进行整个躯体为躯体功能的恢复做的准备。那这方面呢，第一个就是一个要有充足的一个营养，充足的营养为了躯体这个功能的恢复做准备。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充足的蛋白质啊。刚才也提到过这蛋白质的量了，1到1.5克每千克体重。而且呢要咱们尽量的呢要吃一些优质蛋白。优质的蛋白像牛奶呀、鸡蛋呐、瘦肉啊，瘦肉啊，或者是鱼呀、这样的优质蛋白。然后呢还要增加一些维生素的食物摄入，蔬菜，其实这里说的蔬菜，老年人的蔬菜的摄入量多数是不足的，因为老年那个牙口啊，他口腔疾病之后这个牙都松动啊，他对那个蔬菜咀嚼差。所以我遇到的我那很多老年患者不爱吃菜，是因为他咀嚼差。特别是那个绿叶菜，他嚼不动，嚼不烂。 是的， 嚼不烂之后他咽不下去，有的还塞牙。 那 种纤维的塞牙不爱吃。所以现在市场也有很多各种的，比如搅拌器 打 碎了，打成碎了。 对 啊，甚至我特别老的，我建议他们吃小孩吃那个果泥 啊， 蔬菜泥。 对， 反正有各种办法想让要保持这个蔬菜的 摄入。 第三点呢要增加这个维生素 D 的供应。 维生 素 D 钙，维生素 D。其实也就是要让它的钙吸收。增加它这个骨头这个硬度，让这个骨头更有力量。也增加肌肉的这个合成啊，防止这个肌少症。维生素 D 咱们都知道啊，主要是皮肤在阳光照射下这个能合成的，是吧？所以这样呢 要晒太阳。 对，要晒太阳。要晒太阳，要到太阳下去运动。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刚才提的是营养，还有一个就是运动。 嗯， 如果能运动的话，能老年人适合老年人的散步、太极拳啊、八段锦，是吧？游泳。或者如果是不能在家里，天气不好，在家里可以做一些抗阻运动啊，静力抬腿。让这个下肢这个肌肉是绷起来，紧绷起来的，静力抬腿。或者靠墙蹲，其实但这个属于中高强度的了，可能有些老年人受不了哈。靠墙蹲，身体跟这个大腿是90度，大腿跟小腿是90度。然后练这个下肢这个肌力力量、这个抗阻运动这些都可以做。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呢感谢马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常给我们科普一些老年的一些常见的疾病啊。 谢谢徐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故宫长城大运河避暑山庄劝业场。